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来关注一下路况，学院路校园南路到西土城路由北向南方向，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由东向西，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Yo, yo,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好朋友们，大家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相聚于此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们已经在这儿等大家半天了。 对呀，周一快乐，朋友们！今天大气精神来了没有啊？ 是是是啊，我觉得更多的朋友呢，应该是在寒冷的冬天里面自己给自己找一些温暖的情绪啊， 瑟瑟发抖中啊。 哎，对，就是天冷呢，但是人其实是适应性很强的。 对啊， 比如说北京，你现在觉得特别冷吗？ 嗯， 这零下十几度的样子，有的时候最冷的时候。 嗯， 而且东北的朋友啊，包括内蒙有些朋友就特别的不服气，说你上俺们那旮瘩瞅瞅去啊， 比比吧。 对，就动不动，有时候像内蒙啊，草原上有些地方，到冬天就是零下30-40度的样子。 对啊，所以这两天就是那个微信朋友圈就是流行一张图片，全国各地都在下雪，只有北京没有下。 对啊，总之人要知足，虽然没有下雪，但是也没有冷的，那么过分啊。 对，不可理喻。 真要是让你到那种零下40多度的地儿待着，你会觉得北京真的很暖和，有没有？好了，还是先送一首歌给下班的朋友们好吗？ Goodbye work，再见工作。 所以我们从下面开始呢，就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了，大家可以慢悠悠的来听歌，然后呢，我们一块聊天，一块玩。 对，一首很有温度的歌曲啊，来自郭靖的《有温柔》。 对， 我就发现，其实最近很多人临近过年了，就会有那种焦虑的情绪。 是。 所以呢，大家从这首歌曲当中可以释放一下自己所有的那种焦虑感。 对，人呢，就是如果能够有正当的这个一个途径去释放自己的情绪和焦虑的话呢，就会变得温柔起来。 嗯。 我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温柔的傍晚，好吗？ 们开场呢 Goodbye World 送上了一首歌，来自于郭靖带来的有温柔啊，像我们温柔的这个对待这个夜晚啊，哎这个怎么讲啊， 会说坐在车厢当中开的这个温度比较好的时候，温柔对待副驾驶那位朋友， 就是因为天气太冷了，很多时候呢人的情绪也会受到影响啊，需要更多的温暖和福利。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 好了，这马上就要过年了啊，这都已经到了1月29号，还有十几天啊，差不多过年了，哎，我们的王牌福利也要再加加码。 所以呢我们今天奖品是由六福珠宝提供大红包，这个红包呢是六福珠宝提供的足金金粒 啊， 精雕细琢的一克金条， 真不错啊。就是春节如果你送礼物啊，特别是给孩子当这个压岁的红包，我觉得再好不过了，是吧。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派发五份给各位，但是互动怎么互动呢？ 太简单了，是不是既然是六福珠宝来提供的大红包，大家就来发六福两个字好了。 好，我回复六福两个字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人杰。 说到这个金条了，我们就来听一首也金光灿灿的歌，在格莱美的最新的这一次的颁奖礼上大获成功，或者说是满载而归的火星歌 Bruno Mars 24K Magic。 对， 24 Carry Magic by Bruno Mars Players Take it 专辑，也拿到了很多的奖，包括有应该是最佳的制作，包括最佳的 R&B 专辑奖，来自于 Bruno Mars 这张专辑 24 Carry Magic， 这是这首歌，正好我们在送金条嘛，是吧？看大家都很踊跃的样子啊， 很符合我们的气质啊。 啊， 就很有很多朋友发来这个红包两个字，怎么回事？我们刚刚明明说的是六福。 对，发六福两个字，什么叫很符合我们的气质？你觉得我的气质就是这个 24 carry magic 这个气质是吗？大金链的小金鸟是吗？对吧？一天三顿小烧烤。 我们刚才不是在说一克的那个金条的事吗？ 哎，对啊。好，哎，有一些时候，我觉得那个火星哥的，他会给人感觉，让你一扫心中阴霾。 对， 他的音乐，包括他的人，整个出场的时候，都是感觉哈，就每天你就要乐呵一些，要开心一些，对不对？ 波灵波灵的出场之后，这首歌曲让我们满血复活。 当然，我觉得自己开心嘛，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让别人也开心啊。因为我们二月七号，北京电台就会走进这个门头沟区，雁翅镇的余白村，开展主题叫“广播三下乡，情暖一家人”的慰问活动。 嗯。所以呢，现场会有很多主持人为当地的村民准备了文艺表演，还有健康的科普讲座。 是， 非常重点的是由小米公司提供的智能音响。小爱音响，还有由北京舒理他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等等非常丰厚的年货，所以说年货就到了，年还会远吗？ 对，就是为乡亲们也送上新春的祝福。因为广播三下乡呢，其实是我们北京电台啊，就是很长时间了，光我也参加过好几次，这常年坚持的一项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品牌项目，从2007年到现在连续12年走进了京郊农村的千家万户，刚好是2007年底回到北京的，来到北京电台啊，这12年的时间，也是为村民送年货、啊、送文艺啊，要送健康啊。未来的时候呢，北京电台将会继续来扩大三下乡品牌的影响力，以落实19大报告中提出的精准扶贫的工作，打赢扶贫的攻坚战。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我们来继续听歌吧，好不好？ 好，这首来自成名的《我要找到你》。 有些人爱到忘了心，结果落得一败涂地。有些人永远在憧憬，却只差一步距离。问世间什么最美丽？爱情绝对是个奇迹。 陈明，我要找到你。现在我们要来推荐一下，让大家可以找到一些可以关注的演出讯息，好不好？ 王牌推荐。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雷佳音和陈数主演的电视剧，叫做《和平饭店》，在浙江卫视新鲜开播。其实这是一部别出心裁的幽默悬疑谍战剧，你知道吗？而且雷佳音在剧中扮演的是一位爱读莎士比亚的高学历文艺反派，就是那种一张口用东北话念十三行。 就是东北话念十藏诗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可以脑海当中去脑补一下，比如说他要念哈姆雷特的台词会是什么样子的。对，生存还是毁灭？来想想啊， 东北味儿。 对，不知道什么什么状况，大家自己去看吧。另外，电影叫《浪师解忧杂货店》。本周五上映了，这是继元旦档中国版的这个解忧杂货店之后呢，大家可以在院线看到的这一部日本版的解忧杂货店。 期待期待。其实这一部电影呢是在2017年日本本土就已经上映了，而且评分是在 7.4 分，还是不错的。 另外还有电影忌日快乐本周五上映，以及民族与时代徐悲鸿主题创作大展也在中国美术馆来展出。 挽着一弯的桥梁，倒映在这湖面上，从那头瞧着看，月光下一轮美满青石板的老街上，你我走过的地方，那段斑驳的砖墙，如今到底什么样，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回不去 记录生活， 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One, two, three, four。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爱是残缺的美，他说唱的真好，不知道是不是在说我刚才跟唱的那样，应该不是啊， 他是在说牡丹江， 他应该说的是南拳妈妈，不应该是说我这个北腿爸爸。谢谢啊，然后我们如果放的一首歌你们喜欢，可以及时的给到回应，发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记得关注白家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你知道刚才我有多无聊，就是在放牡丹江那首歌的时候，我查了一下牡丹江的天气， 多少度？ -17度。 哎呀，也还有没，我还以为得有多冷呢。这牡丹江，有牡丹江的朋友吗？有吗？总以为这东北有多冷多冷哈、啊，看起来好像这牡丹江 还 行，还 好 还好，可能是今年北京太冷了吧。对， 所以呢，现在在0度的北京，体会着这个-17度的牡丹江的风味儿。 大家注意保暖嘛，因为刚刚我也在问艾科，我说现在让你想到一个特别暖和的东西，你会想到什么？ 暖宝宝。 你说女生的答案永远是这样的直接，但是有这样的。就是女生会马上想到的答案，对不对？ 对，还有姜汤啊，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其实由内而外的这种热才最好的。 你永远不会从一个男生的嘴里面听到这样的答案，说想到脑子东西什么，他告诉你暖宝宝。 你想到什么？ 我烤红薯啊。 哦， 对不对？很暖和，有没有？ 有啊。 对，或者是那种温的那种，就是酒。温的酒是什么酒？ 所以在你的心里，什么东西比较暖和呢？所以可以在第一时间和我们互动一下，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是，其实马上可以想到一个，就是围巾啊。如果有一个厚厚的大大的围巾围在脖子上，其实是很好的，可以去防寒保暖的。 在寒假后开始沉思，这份爱还值不值得努力去维持？你偶尔有点小自私，我偶尔有点小固执，但是想那两个人能百分百的合适。你拥抱我深情表示，

最佳新人奖是综合类奖项中最早揭晓的，阿莱西亚·卡拉当选本年度格莱美的年度最佳新人。在最佳流行表演奖方面，黄老板战胜了粉红佳人 Lady Gaga 和复出的前妞拿奖。最佳流行演唱专辑奖的竞争中，黄老板的最新唱片胜出， Lady Gaga 打雷姐和前妞的唱片都与奖项无缘。而在传统流行演唱专辑奖方面，为老牌流行爵士男歌手托尼·本尼特庆生的唱片 Tony Bennett Celebrate 90，力压鲍勃·迪伦和迈克尔·布雷等音乐人的唱片，最终成为赢家。而在提前揭晓的最佳录影带奖项中，嘻哈霸主拉马尔再次胜出，滚石乐队的翻唱大碟 Blue Lonesome 被评为最佳传统布鲁斯专辑，这也是他们的第三座格莱美奖杯。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来关注一下路况，机场高速四元桥和五元桥出京方向分别各有一起事故，受其影响，四元桥到五元桥出京方向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吧，还有保养、洗车、带饭、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是谁？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艾科。 对，您现在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祝大家呢今天晚上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来继续听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David 陶喆 On the Way。 谢谢有朋友拍来的夕阳，很美，谢谢。 无名的怒火，有说不出的无力，想敲打我自己。 太阳快要下山了，什么都不做，只拿遥控器一直不停地换台。 麻木的神经，感觉自己像个机器，快不能呼吸。 打开冰箱看看里面的东西，除了酱瓜什么也没有。算了吧，去外面吃吧。 我的太阳永远在前方，无尽的公路，无尽的追求。焦躁的像从茫然的现实中逃离。 想太简单了吧，你觉得你想做的都可以做得到吗？ 淡淡的感情还坚持下去，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喂，你拿着车钥匙要去哪里啊？你别忘了明天还要上班呢，别在外面鬼混了。 风吹乱头发，黑夜星空下，无尽的公路，无尽的自由。 会找我们，人自己在观察我们，真的真的会有自由。 这首歌特别适合放在我们 Goodbye World 那首啊再见工作的时候听的一首。 对啊，所以呢这首歌曲希望能给所有一整天这个工作焦虑的情绪来一次 Say Goodbye Run Away 对比陶喆。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这个原因重现，这是在我们2018年新设计的一个小的环节啊。 原因重现， 因为歌手2018最新一期上周末已经播出了。 对， 这一季呢被视为黑马的歌手张天在这一次竞演中呢是翻唱了一首歌，就大家已经很熟了，就是 Adele 的那首 Hello 啊，对 Hello 对、嗯、这次名次第6，有点危险了。 对啊，有位网友就说听到张天演唱的 Hello 之后脑洞大开，想到了咱们同行小 S， 而且把小 S 之前秀歌喉的一段和张天的这个演唱并列起来、说听上去果然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今天的原因重现，我们先来听听这一小段音频好不好？来，好像还真是有点像，对不对？ 恶趣味， 怪不得网友说张天身体里面住了一个小 S。 对， 所以徐弟，你赶紧从张天的身体里跑出来。 那在这期节目当中，其实 Jessie J 也凭借了一首《Killing Me》Softly with His Song， 这首歌曲非常经典，再一次蝉联第一名，而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毫无疑问的夺冠了。 对，啊，我不知道大家星期五的晚上是选择在家看这个歌手来听他的歌，还是说你根本就错过了，因为你在外面真的聚餐吃饭什么的。但是没关系，我们的原因重现呢，就来听听看他当晚的表现。He just kept right on. 唱到这儿的时候，我会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特别想在后面加一句话，你知道吗？好，谢谢大家收看2018歌手，最后的冠军就是 Jessie G。 哎，谢谢大家的收看，这一集的歌手，这一季的歌手到此结束了，再见。没有什么悬念吧？ 对啊，就很多朋友都在等着他签证到期。 你说的这个很多朋友包括谁？张韶涵之类的啊。对，如果你错过了这一次歌手他的这个表现的话，我们在原音重现当中呢，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回顾啊。有人提醒我们，张韶涵是第六，张天是第五，可能是对 记忆出现了偏差， 对不对？编辑可能更喜欢一下张天的那个表现吧啊。 原音重现。 好了，继续回来哈。我们刚才原音重现的是在歌手的当中的一些精彩的片段。嗯，那其实呢，最近还有一档节目叫声临其境。 对 对啊， 赵立新第一集的时候就出现了 啊。这个 说四国语言， 这是干嘛的呢？这个节目就是很多演员在节目中挑战那个配音秀。 对，让我们发现，就原来有不少演员不仅长得好、演得好，就连藏起脸来只靠声音都能那么好，那么出色和优秀。 因为最新一期的这个节目里面的演员韩雪，其实就刷新了我们对她的印象。因为以前我们印象当中的韩雪呢，就是气质呢，就是像她的名字一样的这个冰雪的感觉，有点冷，是吧？带着很优雅的这种形象。但是这一期节目当中，她是一人分饰两角，挑战了动画片《海绵宝宝》的配音。而且是英文原版啊！ 对，地道的口音我们先不说啊，单说那一长串很魔幻的哭声，让马思纯很多人都说竟然哭这么久，而且贾静雯在旁边说太难了，真的太难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听看这个韩雪版本的《海绵宝宝》的配音是不是？原音重现，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表现是不是像我们说的那样。 I don't wanna grow up. I want cookies and milky. I want a sweater with love and the stitches. I want to wear diamonds. I want to ride in my wagon. 看不到人，可能稍微有点尴尬， 好能哭啊。 对，但是如果你看过海绵宝宝的话，觉得这一段真的是太难了，模仿起来。 It is SpongeBob, SpongeBob, SpongeBob. You don't have to be a baby to get grandma's love, no matter how grown up. I don't. Of course not. No matter how grown up you get, you will always be my little baby boo. 怎么样？ 特别难。 对， 你知道我看那个视频之后，我就发现对韩雪就突然之间路转粉，觉得她好可爱啊。 对，至少不要别的不说，英文真的是太赞了，对不对啊？好，刚才欢乐了一下，我们接下来换一首适合现在这个景色的歌好吗？ 后悔吗？告别的一刹那，沉默风紧咬着发，泪落也从指头飘下，我接住过往，却没能接住它。草也要落斜阳，故乡风正凉，你是我的草原，我不想走远， 那湖泊轻飘过，别回望我，大雨滂沱。告诉我风要去的地方， 叫做 爱在日落黄昏时， 哎，挺适合现在这个状态下去听的哈。马上回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王牌新发现会带来什么样子的内容好吗？ 嗯，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就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在北京做人得局气，北京话里有几个比较知名的词儿，人尽皆知的局气，就是说一个人讲规矩仗义，能被人评价为局气，那您这人肯定是可交的， 就是够哥们儿，够义气。两位太招，反正那种好的词吧，就说词没意思的，哎，说局气行。 北京人的城市文化特征之一就是特别方正，跟胡同一样，横平竖直，方向感强烈。所以呢，北京人喜欢凡事讲个道理，喜欢局气的人。局气这种品质的重要性，在北京人的心里起码是前三。那这词儿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夸人仗义懂事儿，用别的字儿不行，非要用这个局呢？局这个字儿啊，从口从齿，原来也有棋盘的意思，说的就是一种约束性。不管是官署还是行业，也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专事专干，讲究各行的规矩。所以呢，这些局引申到后来就有了局气这个词儿，就是说它和过去的那些部门行当一样，是讲规矩有原则的。过去胡同里的孩子，不论是拍洋画、玩弹珠，还是玩官军捉贼，也都要遵守一定的规矩，不能玩赖，不然容易没朋友。那么问题来了，刚才说局气的局有棋盘的意思吗？ 王子骑白马，月亮不见了，还有猫你总是追着尾巴，有多傻，小时候让我想起童年暑假那。

FM 九七四娱乐最王牌的节目，每天呢到了17:50左右的时候来关注我们的预热题，回答正确预热题加手机号，就会有机会参与连线了。 对啊，所以呢，刚才我们已经选出来了两位朋友了。 对，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位被选中的朋友是谁啊 ？Hello， Hello， Hi， Hello， 是我吗？ 是你，怎么称呼你啊？ 我叫 Yolanda。 哎， Yolanda， Yolanda 是不是第一次参与我们节目？ 之前发过，但是没有 选过，对不对？但是我看你关注时间挺久的，你是从2017年1月就开始关注我们了，对不对？ 对， 2017年1月20号，去年的这个时候，差不多。对，也就是说，你做我们娱乐最王牌的好朋友也整整一年多了，在这儿也感谢一下你这一年收听我们的节目，希望你今天成功，好吗？嗯， 啊，谢谢你， 加油！准备一下啊，可以把收音机关掉，然后呢，找一信号好一点的这个方式来接听电话啊。我们准备好，现在答题的时间开始了，正问正答哈，祝你成功。 第一题，请听题，歌手邓丽君的英文名是叫 Teresa 吗？ 是吗？ 是。 哎，懵的还是真的知道？ 啊，知道。 哎呀，厉害厉害，看来是一个平常就很喜欢听音乐的朋友。来，我们看第二题，你听那个小的时候这个听过童话故事《睡美人》吧？ 听过。 睡美人是被冯一针刺伤所以才沉睡的吗？ 不是。 答对了。那是什么？是什么？ 睡美人，哎呀我不记得了。 反正不是冯一针，对不对？ 对对对。 那大家还记不记得是什么？ 是那个纺锤。 对，是纺锤，不是冯一针。好了，来看第三题， 请听题，在经典的游戏超级马里奥当中，马里奥戴的帽子是红色的吗？ 啊，有红有绿呀、 啊。嗯， 是， 答对了。那个是如果选两个小人出来的话，是吧？ 对，那个配角。 对对对，哎，那个配角戴的是 帽子， 绿颜色的帽子，好不好？好，笑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啊？来，我们看第四题啊，来，别着急啊，因为你还有两道题，你才能够拿走我们的多少钱？500。 对。500块、 啊、没有记错吧？嗯，今天到500了、加油啊！现在离你已经很近了。小说《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是清末文学家吴敬梓吗？ 不是。 哇、哦，他很厉害啊！ 对啊，就什么都关注啊。 诶，最后一题了，对不对？ 啊，我好紧张啊！ 记着啊，最后一题我们有个音乐呢。已经听到这个音乐，基本上我觉得就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 对啊，放松一半了，心情也是。 来，那个尤兰达，加油加油啊！准备啊，顺便跟我们另外一位朋友叫做 Killer、是吧？ 对，这位朋友 是备选的朋友，说声抱歉，今天可能没有机会了。希望你明天继续参与，我们会优先考虑啊。准备好了，最后一题，请听题。 在《水浒传》当中，林冲的结义兄弟是花和尚鲁智深吗？ 是吗？ 是。 确定吗？ 确定。 哇， 真的 攒了这么多天终于发出去了。 对呀、啊、周一而且是开门打击的感觉。 原来你好厉害啊。关键 我也没有想到。 关键最后一题，林冲的结义兄弟是花和尚鲁智深吗？这个可能真的是你这个也知道，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我爸特别喜欢看，老跟我说，老跟我讲。 你看，我就知识面还是挺广泛的， 对，而且生活经历非常重要。 你知道，因为让我一想他的结义兄弟，我会想到那个，就是之前他没有上梁山的时候，那个另外一个人叫陆逊，是不是？反正就害他那个人，是吧？ 对 对吧？我没有想错，我以为他们是结义兄弟，有可能会脑子里面会有一个混乱的这个判定啊，但是没有想到你的思路非常非常的清晰， 嗯哼， 所以恭喜你，你答对了，五题全对。 太开心了！ 你要不要问我？你要不要问我是真的假的？ 你要不要掐我家？ 是真的开心。好了， 对，而他的那个真实的状态就是，喂，是我吗？从一开始到现在， 对， 都属于懵懵的状态。 真的是你，而且真的，我们要把这500现金的红包送给你。待会儿别忘了发一个二维码的截图过来给我们，好吗？尤兰达， 好好， 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前面我们说到那个局气的局， 是有那棋盘的意思吗？ 有吗？ 啊，有。 好，答对了，再见，拜拜。你说这两个人跳跳蛋糕不就唱唱就就默喝默喝最后凑合凑合不快乐一夜笑了就够了拉拉扯扯大动干的就过了多爱了不就对了不就对了他说那个字连掉的符号都信了不就完了不就得了成年嘴巴全是假的洋洋的温暖算是真的芝麻的心声全是假的只有爱情的信仰才是真的灵魂的情操全是假的未来的身体算是真的角色的情绪全是假的只有故事的教训才是真的刚才自己说完自己还就觉得真的假的怎么觉得这个陆逊好像不太像那个 听起来名字怪怪的 不像水浒里面名字就是发现在三国里就三国里面的陆逊和水浒里面的陆谦其实两个人 搞混了 那有点有点混乱了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王牌关注 好了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艾科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我们明天的白给100块请各位呢记得一定要参与我们的就先加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 我们今天要不要留一个什么作业题之类的 你我都已经发500了 你觉得 再破费9块9毛9 忍着自己的心痛再说好我们发2个可以没关系、嗯、 好啊那就说一个挪威森林的事儿吧 好的 行吧 这个太简单了吧 嗯 咱们说西游记好不 好 西游记里面有一只黄风怪差一点吹瞎了孙悟空的眼睛请问黄风怪的原型是蜘蛛精吗我们只有30到45秒钟时间发来正确答案的朋友才会有机会获得 嗯是或者不是呢、嗯、不用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只要发送到白洁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欢迎明天各位继续参与我们的白给100块奖金重新回到100因为今天要关注的或者说接下来这段时间是属于这格莱美的音乐时间因为今天上午第60届的这个格莱美的颁奖典礼是在美国的纽约来举行了 嗯 当然其实我在今天节目一开场已经提到最大的赢家就是大金链子小金表的火星哥Bruno Mars 啊，那是本届格莱美的最大赢家了 嗯，他总共揽获了年度专辑还有年度制作还有年度歌曲以及 R&B 类别当中的最佳歌手最佳歌曲还有最佳专辑等等的七大奖项领跑 对 成为了最大赢家 对没错刚才其实我们在开场就听了他那首金光灿灿的歌曲哈 24 Karat Magic、 嗯、 Bruno Mars 获得年度歌曲的歌是这首 Z That's Waterline. Condo in Manhattan. Baby girl, what's happening? You and your ass invited. So gone and get to clapping. Go pop it for a plan. Pop it for me. Turn around and drop it for a plan. Drop it for me. I'll rent a beach house in Miami. Wake up with no jammies. Lobster tail for dinner. Coolio served that scampi. You got it if you want it. Got it if you want it. Said you got it if you want it. Take my wallet if you want it now. Jump in the Cadillac. Girl, let's put some miles on it. Anything you want. Just to put a smile on it. You deserve it, baby. You deserve it all.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Sex by the fire at night. Silk sheets and diamonds all whit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I'm talking trips to Puerto Rico. Say the word and we go. You can be my flica. Girl, I'll be a flico mama sister. I would never make a promise that I can't. I promise that your smile ain't gonna never leave. Shopping sprees in Paris. Everything 24 carats. Take a look in that mirror. Now tell me who's the fairest. Is it you? Is it you? Is it me? Is it me? Say it's us. Say it's us. And I'll agree, baby. Jump in the Cadillac. Girl, let's put some miles on it. Anything you want. Just to put a smile on it. You deserve it, baby. You deserve it all.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Sex by the fire at night. Silk sheets and diamonds. 这是充满才华的火星哥。最早的时候出道的时候还显得相对比较低调啊，后面呢就是越来越显示出来他心中的那个霸气，然后慢慢慢慢的就变成了我觉得全世界的一个通用的一个名牌，真的他身上会有这种大牌的或者奢侈品， 对， 是又被世俗化的一个气质啊。 对，而且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真的就是今年获得了年度歌曲。刚才我们一开篇的时候放一首歌曲，获得了年度最佳制作奖。 这次的格莱美颁奖典礼和往年可能不太一样。之前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在这个LA， 就是在洛杉矶啊。这次呢是第六十届的时候来到了纽约， 对 啊 ，New York City。然后呢，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或者说对于很多歌手来说是他们的梦想当中的一个地方，就是麦迪逊花园广场啊。那个广场呢有很多很精彩的演唱会曾经呈现过，当然对于喜欢篮球的朋友也不会忘记，那也是纽约尼克斯的主场。有没有让你觉得很精彩的一个瞬间呢？ 我会比较期待 Edward Sheeran 的表现。所以呢这次也是不负众望，他那盘专辑 Divide 有 Shape of You， 大家都很熟悉的一首歌曲啊，获得了最佳奖项。 算是赢家了。 对，但这首歌曲是没有拿奖的，觉得还是比较值得推荐一下 Newman。 I heard he spent 500 pounds on jeans. Goes to the gym at least 6 times a week. Wears boat shoes with no socks on his feet. And I hear he's on a new diet and watches what he eats. He's got his eyebrows clocked and his asshole bleached. Owns every single ministry CD. Tribal tattoos and he don't know what it means. But I heard he makes you happy, so that's fine by me. Still I'm just keeping it real, still looking at your Instagram and I'll be creeping a little. I'll be trying not to double tap from way back, cause I know that's where the trouble's at. Let me remind you of the days when you used to hold my hand, and when we sipped champagne out of cider cans. I guess if you were Lois Lane I wasn't Superman, just a young boy trying to be loved, so let me get it to you. I don't wanna know about your new man, cause if it was meant to be, you wouldn't be calling me up trying to, cause I'm positive that you don't wanna know about me. I don't wanna know about your new man. Get there eventually. I know you're missing all this kind of love, but I'm positive that you don't wanna know about me. You're Your new man rents a house in the burp and wears a man bag on his shoulder, but I call it a purse. Every year he goes to Malaga with all the fellas, drinks beer but has a six pack, I'm kinda jealous. He wears sunglasses indoors in winter at night time, and every time a rap song comes on he makes a gun sign, says tune, boy them light up the room. Well enough about him girl, let's talk about you. You were the type of girl who sat beside the water reading, eating a packet of crisps, but you will never find you cheating. Now you're eating kale, hitting the gym, keeping up with Kylie and Kim, in the back of the club kissing a boy that ain't him. Okay, you need to be alone, and if you wanna talk about it you can call my phone. I just thought that I would tell you cause you oughta know, you're still a young girl trying to be loved, so let me give it to you. I don't wanna know about your new man, cause if it was meant to be you wouldn't be calling me up trying to, cause I'm positive that he don't wanna know about me. I don't wanna know about your new man, get there eventually. I know you're missing all this kind of love, but I'm positive that he don't wanna know about me, baby. I'm not trying to ruin. 这次还是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时间，比如说像 Lady Gaga 这次是看起来像一个天鹅公主一样的一个装束，然后在弹琴的时候那个样子，其实和我们在记忆当中她的那个样子，那个时候正当红的那个 Lady Gaga 的样子，可能确实有很大的反差了啊。其实有很多奖项大家都会相对来说比较关注，比如说今年获得最佳新人奖的这个歌手，很多人就都很喜欢他 Alicia Cara。 对， 他就有人说他的这个演唱风格是一直属于四平八稳型的，而且配合他的那个长相，大眼睛厚嘴唇，英语非常广，肺活量特别的好，还有一点烟嗓味儿。 其实听他的歌的时候马上我想到另外一位女歌手，其实待会儿我们也会提到，就是他其实真的是受了影响的哈，就是 Amy Winehouse。 对，他13岁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歌手，他其实就是抱着吉他刚去翻唱一些热门歌曲了开始哈，后来就把视频发到网上，然后积累了很多的粉丝。 对，在15年的时候，也就是他19岁，他就已经获得了唱片公司的签约，第二年就获得了加拿大的格莱美制成的加拿大朱诺奖，也就相当于现在的这个美国Grammy 的奖项。 是，然后呢大家其实很熟悉一个迪士尼的动画电影，就是海洋奇缘，有一首主题歌其实也是他来唱的 How far I will go。 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吧。其实他和 Adele 一样，也是受到了就是艾米怀恩豪斯 Amy Winehouse 的影响。他其实在接受采访时也曾经说过，最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去打破风格的界定，又酷，而且呢会比较积极向上而不那么消极，也会对社会生活做一些深刻有意义的反应。 Yes, I can remember never really knowing why I wish I could be the perfect daughter, but I come back to the water no matter how hard I try. Every turn I take, every trail I track, every path I make, every road leads back to the place I know where I cannot go, where I long to be. See the light.

天晚上到了这个时间呢，其实到现在基本上是天刚刚暗下来啊，然后华灯初上的时候，我们也带来一个相对走心的六点半之后的这一段时间，我们会继续化身为偷故事的人。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偷的这个故事来自于哪一首歌呢？ 来自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也有很多朋友在这首歌底下留言说生日快乐。 对，很多90年的之后的啊，96年甚至00后，他们都分别在歌曲下面留言，而且分享了跟邓丽君有关的记忆。所以今天的音乐素描就来自于这一首歌。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故事。 靠近，他说在菲律宾沉迷在船上唱歌小哥的声音当中，不自觉地到了他的面前摇晃起来。他对着我笑，我看着他，一点都不觉得尴尬。后来我回到座位上，对面的菲律宾阿姨跟我讲，这个小哥要送给我这个中国女孩一首歌，于是他唱起来《我只在乎你》。我承认我未饮酒却已沉醉。 老范不老说，我记得当时小学二年级从寝室的床上摔了下来，头摔破了，去学校的医务室缝针，然后那个医生说，你别怕，我唱歌给你听，一下就缝完了。当时他唱的就是这一首《我只在乎你》，虽然才七八岁的样子，但是我对当时的那个片段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包括这首歌。 Silent 他说老妈最喜欢邓丽君了，这也是他最爱听的一首歌。他不会搜索和下载歌，每次都把歌词写在纸上，等我放假回去给他下载。但是呢，这次没有等到我回去，他却不在了。每次听到邓丽君，总会有老妈的笑容浮现在我面前。我在以我独特的方式想念着他，不知道他是否知道呢？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的一首歌，我可能你也听过无数次了，但是可能还是会感动，或者呢是在默默的跟着一起来唱和，就是这首经典中的经典，邓丽君《我只在乎你》。 主播私房歌， 就自己都不记得放过多少次这歌了，真的。 对啊，这首歌曲是小的时候学会的第一首歌。 嗯啊，真的，我在想说，如果等我到在很久很久以后，比如再过十年，然后再过20年，如果还能做电台节目的话，如果再播这首歌，又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心态？ 嗯， 对，就是你在每个时间听到这首歌，感觉都会不一样。 对，发生故事也不一样。 对，有的时候就听听而已啊，有的时候就会唱到双眼都是泪眼朦胧啊。 对 对，就像刚才我们偷的那三个故事一样，各中的滋味呢，也许可能只有当事的或者故事那个人感受会最深刻了啊。好了，今天的主播私房歌，首先我先来推荐一首吧。 嗯， 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有故事的歌，因为它首先是一个电视剧里面的一个插曲还是主题曲， 嗯， 然后是林夕来作词的，李海英来作曲的一首，但是演唱者是陈奕迅，啊，里面的这个词呢，其实写的也，我觉得还算是不错啊，就是林夕的词一般来说呢都是有很有保证的， 嗯， 但是总觉得这歌的词好像又不太像林夕写的， 很武侠， 很电视剧。你看他，比如说他里面说什么，为什么有情人还在颠沛流离，谁辜负过自己说不上可惜，谁被世道放逐身不由己啊，所以我们来听听看吧，说了半天我觉得都不如我们此时此刻一起来听这首歌，叫从何说起，收录在陈奕迅2009年的专辑上五楼的快活当中的一首歌。 初说起梦一般剧情，凭谁在推移，缘分在偷袭，时间在追逼，那些美好的瞬间的来不易，在感情还能够感人的时代，为什么有情人还在颠沛流离，谁辜负过自己说不上可惜，谁被世道放逐身不由己，谁曾朝不保夕，为幸福而卖力，才舍得面对镜子说我可以，月光光从何处唱起，那圆缺阴晴如何不服气，机遇不讲理， 题再不成问题，说我可以。红照踏雪泥，还是来得及对重遇的人说，原来你也在这。 从何说起呢？对，听完这首歌我们从何说起呢？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触到你的词啊，或者说你只是觉得听了一首旋律还不错的歌都可以啊。我觉得最后一句就是还是很有感觉的，突然会想到另外一首歌，马上就接另外一首了啊。原来你也在这里， 请允许我亲爱落定，这种感觉 对， 还挺打破环境的。 对，就是会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哈、啊嗯。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我们的主播私房歌，你继续来推荐的歌曲是什么？来， 今天呢，和大家推荐这首歌曲，是因为我昨天坐在别人的车上，我听到来自他的另外一首歌，都是夜归人。当然，今天推荐的这首歌呢，也是出自这盘专辑，叫做《放你在心里》，因为觉得还没有到夜归人的时候。所以我们应该把一个暖心的人放在心里。这首歌送给所有关心你，或者曾经拥有，或者正在你身边给你温暖的人。 曾经拥有你给我的爱那么深，以为你会宠爱我一生，是我太贪心，是我太天真，始终不见你犹豫的眼神。曾经想过深爱一个人怎么够，还要刹那和天长地久，是我太贪心，是我太天真，始终不信你的爱变冷。该是最后一次让你心疼，分不清这是梦还是真，不能肯定对于你没有恨，我会如何继续你别问。一生把你放在心里头，尽管未必能够长相厮守，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尽管就要分手，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天长地久，是我太贪心，是我太天真，始终不信你的爱变冷。该是最后一次让你心疼，分不清这是梦还是真，不能肯定对你没有恨，我会如何继续你别问。尽管未必能够长相厮守。 手，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 哎，是你帮我把话筒打开的啊？ 对呀、啊。 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 我觉得今天的这几首歌啊，咱们自己点评好不好？ 对，就 我觉得都很好。 对啊， 哎，是吧？我只在乎你从何说起，放你在心里， 很走心啊。 对， 一下拉回到了十点钟的时间。 这首歌是来自许美静的一首啊、嗯、放你在心里，也是很多人都喜欢的一首歌。主播私房歌，接下来继续我们让艾科来我们做推荐，看看下面是什么。 主播私房歌 啊，刚听过一首很贪心的许美静的放你在心里之后呢，我们来一首比较甜蜜的歌曲、嗯、Sean Legend Out of Me。 因为这首歌曲可以在整首歌曲当中享受一下天旋地转的爱情。嗯， What would I do without your smart mouth? Drawing me in and you kicking me out. You got my head spinning, no kidding. I can't pin you down. What's going on in that beautiful mind? I'm on your magical mystery ride. And I'm so dizzy, don't know what hit me, but I'll be alright.Times do I have to tell you, even when you're crying, you're beautiful too. The world is beating you down. I'm around through every mood. You're my downfall, you're my muse, my worst distraction, my rhythm and blues. I can't stop singing, it's ringing in my. 的歌呢，我觉得有一些怀旧，也有一些故事，或者说这首歌其实也会有一些情境感在里面啊。自己夸下自己吧，我觉得今天的歌选的还不错， 真的。而且就很多首歌曲啊，串联之后，可能在很多朋友的心里拍了一个又一个的 MV。 反正今天我们没有选一首是像之前去年那种飘起来的歌啊，对，就还是都是落在地上的， 很接地气啊， 很实在的歌啊。没有想说太展现一下什么的 DJ 自己的太私人的偏好啊，就会想想有些什么样的歌在此时此刻会温暖一些听的。我们除了音乐，除了温暖之外呢，今天其实有个大大的福利，我们再说一遍啊，前面已经有两位朋友 是不是已经被我们选中，我们公布一下好不好？ 我们先说福利吧，再公布他们的名字。 好， 就是马上快过年了，所以呢我们的王牌福利也要加码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奖品呢是由六福珠宝提供的大红包，这个红包呢是由六福珠宝提供的足金金礼啊， 嗯， 精雕细琢的一克金条。 嗯，春节送礼的时候，尤其是给孩子当压岁红包，其实是再好不过的了啊。所以这次节目我们将会派发五份，刚才我们选了两位，我们还要再选三位，名单呢我们会之后就是用短信的方式来通知到大家哈。嗯，如果你还想获得这样的福利的话呢，别忘了明天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吧。 嗯哼，如果说现在抓紧时间还有三分钟啊，大家可以回复这个六福两个关键词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我要推荐今天最后一首主播私房歌了，推荐的理由非常非常的简单， 嗯， 就是希望大家晚上能够这个睡个好觉。 晚安，愿长夜无梦，在所有夜晚安眠。晚安，望路途遥远，都有人陪伴身边。想说的话都没有说完。 有点早啊，这个，但是提前祝各位晚安，然后睡个好觉啊。最近年底了，这个事儿多啊，大家忙着过年什么的，就祝你们都有一个甜美的梦乡。 嗯，希望大家周一都不要加班啊。 希望大家早点过年吧，回家，我觉得这是最实在的。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我们明儿见， 拜拜。 晚安，望路途遥远，都有人陪伴身边。我们离开荒芜的绿洲，回到没有阳光的白昼。你醒了。 什么是成功营销的三要素？ 优秀品牌、黄金时段、惊喜折扣、 群体力。 1月26日至2月14日，阿迪达斯新年特惠，部分商品五折起， 五折起， 五折起。具体折扣信息，请详询阿迪达斯各大门店。 今年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 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 有黄包车旅行， 换个地方团圆。 皇上的皇，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世界茶饮， 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世界茶饮， 一个电话就加盟，世界茶饮，